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我们有请北京排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听您讲啊，我们知道元阳之气呢是先天之气，也是人体当中的最重要的物质。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自己的元阳之气不足了呢？ 要讲这个问题啊，元阳之气的作用，其实它体现在咱们身体的方方面面。之前我有一位患者，他比我小了好几岁呢，在诊病的时候他就向我讲了他的苦恼。 嗯， 什么苦恼呢？他说啊，徐大夫啊，你看啊，我们家住在城边，他的儿子一家呢住在市里。4年前他们家呢有了一个宝贝孙子，之后呢老太太一直到城里呀、去帮儿子儿媳妇带孩子，那小家伙也跟着老太太是形影不离的。 嗯， 小家伙一眨眼到了3岁了，那就得上幼儿园了。儿媳妇就对老太太就说了，妈呀，这会儿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上下班可以接送了。所以呢老太太在城里没事了呢，哎，又回自个儿家了。回家以后啊，这每天想孙子想得个不行。 嗯， 这个咱们收音机旁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离开以后想的不行。那么怎么办呢？这儿子呢10天半月的，哎，带孩子呢回来看看爷爷奶奶。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老人呢渐渐的发现这个孙子啊开始躲着他。 哦， 哎，孙子每回一来，自个儿呢还跟往常一样上去就一把就搂过来亲呢。但是这小孙子呢开始不断的挣扎，不让奶奶抱，就好像这奶奶身上有刺儿一样。 嗯， 那么渐渐的2个月3个月的 哎，他们才回来一趟，就是这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么有一回过这个中秋节，那得团圆了，是不是？得回来 吃团圆饭呢。 哎，结果呢，吃团圆饭的时候，他们都回来了。奶奶想挨着孙子坐，结果呢，孙子呢往他妈身边一躲，后边还带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奶奶身上臭。 哦， 你看，就这么一句话，让这个老奶奶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日子孙子躲我呀， 嗯， 我身上有味儿，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个徐大夫，你说我身上能有个什么味儿啊？再说我也闻不着啊。那这个问题咱们摊在桌面上，我相信有很多的老同志颇有同感，哎，也想知道啊这个谜团的真相。那今天呢，我就帮大伙儿解开。 嗯，那这个原因究竟在哪儿呢？ 哎，这个呢，我就得跟你说了。啊，一般来说，咱们老年人呢，肾功能差的，他身上的尿味儿就大。 哦， 那这个老奶奶她就是这样，肾不太好，到了冬天呢就更加不好，再加上呢，这个有一些老年的妇科病。那他身上这个尿味儿啊，就是尿骚味儿特别的大。 嗯， 而且他每次尿完之后，他即便是尿得干干净净，但是哎，他起身以后还会在他的裤子上滴那么一滴两滴三滴的。 嗯， 那时间一长，这就有了味道了。其实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大伙儿也都不愿意拿出来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来就诊的人有这个情况，这是很多的老同志、老年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到了冬天，啊，这个咱们听节目的，啊，老同志，您看看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咱们男同志，你尿完了尿，总有几滴滴在自个儿的脚背上吧，或者是你不提裤子没事儿，你一提裤子一股尿又出来了，咱们老同志有没有啊？自己心知肚明啊，但是呢就不乐意说出来。那么我再说说咱们女同志，老年女同志，你是不是感觉到尿完了，你提上裤子了，它又冒出一点点来，这么几滴？尤其是到了冬天，那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再加上大伙儿呢得记住，咱们女同志啊有这个老年妇科病的，男同志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问题的，那咱们的身上的尿味儿就会特别的大，尿味儿呢也会特别的浓。所以这会儿你要是把这个尿再滴在身上啊、裤子上啊，哎，怎么一天下来，别说你没换衣服，就是当天下来，你身上的一股怪味儿，它已经有了。 嗯， 那有人就说了，哎，徐主任呐，我是每天换内裤，那我告诉你，没用，没用，因为这个味儿不是在你内裤上的，它是在你身上的。你就是天天换内裤也没有用。 那这个原因它究竟在哪儿呢？ 究竟在哪儿这个原因，那就是源于啊，源于咱们这个人，老年人呢，他体内的元阳之气它不足。 嗯， 元阳之气不足啊，五脏的功能，五脏的动力主要都是来源于元阳之气。那你这个人元阳足了，你的肾阳就足，肾阳足了，肾的功能就强，也就不容易有老年妇科病，不容易有前列腺病，那你身上的尿味儿它就小了。 嗯， 那么肾脏的排泄功能它就灵活了，灵敏了，那这会儿呢就不会出现什么尿滴沥这些个事儿，身上呢也是干干松松的， 那自然也就没什么味道。所以大伙儿就要记住了，如果自个儿的尿味儿它比较大，或者出现了尿滴粒的现象，那就说明你这位朋友你应该补一补元阳之气了。 嗯，现在我们都讲说老年人呢要活得健康，也要活得有质量。 嗯， 我觉得肯定啊，有很多老年朋友现在都知道了， 嗯， 原来这身上的味道是和元阳之气有关的。 那不仅如此啊， 嗯， 咱们在治病上，那它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大补元阳，在中医上呢，它是一种治法儿啊。我相信收音机旁有很多的同行，我讲你们一定认可。那我再讲到，为什么当年创始人毕生要研究这种治法，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就是因为这个大补元阳之气呀，它是能治病的。 嗯， 那咱们比如和这个十二正经当中的肾经有关的疾病，如果有这类疾病，都可以通过大补元阳的治法来治病。 嗯，那您说到这个肾经 啊， 肾经它都管着哪些病呢？ 那你听好了我说啊， 嗯， 同时咱们听众朋友你也听一听啊，你的肾经管哪些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病。 嗯， 肾经首先管着泌尿系统的疾病。那咱们有些同志啊啊，急慢性的前列腺炎，手术以后尿除瘤啊，睾丸炎，女同志的痛经，月经不调，盆腔炎、附件炎、各种肾炎、水肿、尿频等等等等。 嗯， 这个呢就是肾经有问题了，他管的这些个病他要出来了，那就得说明啊，就说明这个肾出问题了。那第二个咱们说一说这个骨关节病，那这会儿也是一个高发期了。 哦， 天冷 了，肾主骨。 哎，对了， 嗯， 你的反应真快，肾主骨生髓。 嗯， 那你这个人肾不好了，骨关节病他也有啊。你看、嗯、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啊、颈椎的、肩周的、腰托的、腰疼的、骨质疏松的等等等等啊，包括滑膜炎呢、啊、等等。 嗯， 这都是骨关节病。那么这些个常见病都是跟这个肾经有关。就一条肾经它就管着这么多的病。 嗯， 就像一个单位它有一个领导吧，对不对？ 嗯， 领导管着这么多的啊这个人工作。所以呢你看有些人发现自个儿尿频呢、啊、尿急啊，他尿完了诶、哎、他这个还要滴滴答答，回头这个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疼了。 嗯， 诶、哎、再后来腿也跟着疼了，然后晚上睡觉他怎么都睡不热乎，他就想啊，我怎么就身上这么多病呢啊，那这个病的根儿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肾经这块出事儿了，有问题了、嗯、所以在这儿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伙儿讲，您要是通过大补元阳之气，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些个病，这些个跟肾经有关的病，它就都能把它解决好。 嗯， 那可能朋友们说这到底怎么个解决，是不是、啊、想 没错， 想做进一步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用大补元阳的治法治泌尿系统的疾病。 嗯，有相关的案例吗？ 哎，有啊。 哦， 你要知道传承下来200年的时间了啊，历代人在他诊病的过程当中他都有不少的医案记录在那儿、 嗯、 为什么呢？留给下一代，留给后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哎，走一个捷径，这个疑难杂症你选择一个方法辩证一下加解一下，就能把患者的病治好。那么在第15卷医案当中涉及到有肾病泌尿病的这个患者的经典医案有多少例呢？有327例。 嗯， 这些呢 就是作为历代人留给后人的一个经典的教学的案例。其中这里头通过治疗的就有105例。 哦， 比如说在这个医案当中，有一个得了那个聋闭重症的一个病人。聋闭其实老百姓知道是什么病呢？就是前列腺增生。 哦， 增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小便尿不出来，肚子胀得老大，压迫了尿道了啊，聋闭这种病。这个病人叫张梦才，当年60岁啊，1983年11月10日那天喝酒，这是患者自己讲的。喝酒啊，喝了老多酒，喝得大醉。当天晚上呢，这就尿急。这个小便的时候呢，每一次尿急了上厕所去小便，就感觉到不敢尿，疼啊。你想，你小便你里边好多尿，想尿出来，一泡尿爽爽的尿完就行了，但是他不敢尿，一尿就疼，疼得浑身都能冒汗，好家伙，疼痛无比。第二天早上小便，这个小便就不像咱们正常人小便了，就是只能是滴答的往外排尿。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人基本上处于小便不通的状态。有一句话叫做活人不能让尿憋死。这就说明，你看这个活人他要让尿憋死了，他尿不出来，不得让尿憋死吗？ 那怎么办呢？ 上医院呢，插导管啊。插导管排尿啊，排尿一次，哎，那就一下子就轻松了。到了12号的时候，他这个病呢就重了， 又加重了。 那重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认为，不就尿不出来吗？插个导管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跟大伙儿说，那个时候普通的导管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了，你说这肚子里全是尿啊，膀胱里胀得不行啊，那怎么办呢？换上金属导管导尿。还是不行。 还不行、啊、 还不行。那这怎么办呢？那么没办法，医生呢就准备给他做手术。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叫膀胱造瘘术。因为这个老同志啊，把他的诊断为什么病呢？是老年肥大性前列腺炎，慢性转急性的感染。在医院里呢，用这个抗菌的药啊治疗了9天，9天水挂下来不见效。这个没办法了，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然后也是听谁跟他说了一嘴，要不上去试试啊，听别人介绍就来了。那么我第一次见到他，看看他这年纪不能算大，年过花甲，但是呢他走过来以后一股子异味迎面而来，可见他这个前列腺的病症发展到今天绝不是偶然发病。这个人以前肯定是排尿不痛快的啊，我们很多的男性老年朋友啊都是如此，之前这小便就不爽了，排尿呢滴滴沥沥的，是不是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那个身上有一股子尿骚味儿啊？有的人呢说偶尔风往这么一吹闻着了，那么一吹闻不着了。但是你只要闻到过一回，你的前列腺你的肾经它势必有问题。当时我通过脉诊诊他的脉象，我就发现这个病人呐，脉沉滑数。我再看看他的舌象，舌苔白腻，一摸他的手冰凉。我说你脚也凉吧？是，脚也凉。而且这个病人不断的呕腻，吃东西吃不下，吃什么吐什么，并且病人呢叫前后不通。这个医学术语叫二便俱闭， 大小便都不通。 是，这人能吃你不能拉，那就吃不下去了，对不对？然后通过 望闻问切。病人呢，这是寒冲赤三焦。那么在治疗的方法上，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必须想办法要给他通下。 嗯， 那大小便是什么呀？就是排毒啊。 嗯， 这个毒要是排不出来，这个中医上叫它什么呢？叫闭门留寇。那一旦这个毒啊在脏腑里都有了，那我们这个人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毒出不来呀。 嗯 啊，那可是大事儿了。而且当时那个季节吧，正好是入冬啊，病人的这个症状非常危急。当时在这个情况下，我写了处方，拿到药局，关师傅一看是我的字儿，迅速的取药。这个跟其他的汤药它不一样，汤药的话，这个医生呢直接处方它就可以了。但这个药不行， 嗯， 它特别重要，所以呢必须见到我的字才能给开。所以这个关师傅见字儿以后，马上就给病人取了，这头一次就让这个病人以姜红茶为药引子，送服30克下去。 嗯， 21号的8:30他服的药。 嗯， 病人就说要尿尿。 哦， 得病以来第一次主动的通了小便。那么这之后我让病人呢就改成顿服。 嗯 啊，每次呢15克，这个病人的小便开始滴沥不通。 哎，又反复了。 是 哦， 这会儿这家人呢急得个不行啊，跟我说、嗯、说徐大夫啊，你看看这情况用少了吧，要不再加加量吧。 嗯， 我当时我就跟病人的家属说，别急别急，因为我知道元阳之气通肾经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咱们应该再看一看身体的变化。到早上差不多8点钟左右，病人刚喝下药，他尿下了什么东西啊？ 啊， 血条，好像那个肉血状的那种尿。 哦， 啊，里边有那个红的，有一些固体的东西那种尿。尿了多少呢？他尿了300多毫升。 嗯， 啊，那个尿看上去就跟咱们买回来的肉，哎，在那个脸盆里洗那个肉、 哦， 洗出肉的那个水一样。哎，里边又有渣子。又有血水，就那个颜色。 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尿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都给排出去了？ 就是这样、哦、所以当时他这个尿完以后啊，患者特别高兴。 嗯， 其实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都尿出血来了还高兴什么呀，啊，是不是应该着急。 嗯， 这患者为什么高兴呢？他本来尿不出来呀，都堵在那儿啊，呼啦一下尿爽了，他压根就顾不上这个尿的颜色了。啊，当时那种爽是什么呢？他给我形容啊，就是有点像那个死刑犯突然的被宣告无罪释放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哎，但是我告诉他慢慢来啊，别这个一下子又到了这个特别高兴，一下子有点问题，一下子这个人的情绪又跑到低点。是不是这个病还没好，还得往下治。看了一看病人的舌苔，他舌头上的白苔没有褪去。 嗯， 白苔知道是属于什么呢？ 是湿啊。 对，湿、嗯、那么他的湿在哪儿呢？在舌头的当圈当中间，就这个地方。 嗯， 这就说明这个患者中焦湿寒之邪仍然是很重。前列腺这个病症跟这个湿跟这个热跟这个寒它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嘱咐这个病人必须按时服下。那么到1个多月以后他又来复诊呢， 嗯， 这个病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症状 恢复到他病前的状态。啊，他说喝水喝得多，那我就尿得多， 嗯， 喝得少尿得少，哎，想小便了，哎，就上厕所， 嗯，啊， 哎，但是呢这里边有点问题。一想小便他上厕所吧，哦，他动作慢点呢他就尿裤子了。 哦，等不得。 等不得。 嗯。 但是呢人呢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 嗯。 手心呢脚心呢有热乎气儿了。头一回来就诊的时候手心发凉啊。从这个脉象上看，他这个脉虽然细但是已经明显有力了。 嗯。 这就说明元阳之气培补之象在他身上已经有了体现。咱们说毕竟是花甲老人，身体本来他就元阳虚弱，再加上重病的耗伤，所以必然得要多加时日的进行大补元阳。那么咱们接着往下说，他服完以后我们连续追访七年， 嗯 啊，就是年年打电话要问，这个病人完好如初，已经无恙。 嗯， 那咱们再说一个， 嗯， 啊，医案第14卷，以大补元阳之气的治法，成功的救治了一位慢性肾炎的病人。 哦，这是怎样的一个医案呢？ 这个人61岁， 嗯， 杨长庚，辽阳同二浦人。05年11月他去沈阳，这个人去看望儿子。 嗯， 哎，在这个11月份咱们说很冷了是吧？ 没错 啊，这个旅途当中感觉到出门就觉得特别冷。 嗯 啊，那一年可是有点格外的冷啊。那么到沈阳之后的第二天早上突然就全身浮肿啊， 嗯， 尿少啊，整个人冷的就有点发抖了。 哦， 那你看成这份了肯定得去医院，一去就诊断为慢性肾炎急性感染，直接住院呢，住了50天之后。 嗯， 那怎么办呢？由儿子给他送回辽阳老家。但是老爷子的女儿不甘心，他就想啊，是不是这边不行，咱换一个方法再治治呢。 嗯， 就打听了一个中医，说上这边去最后一试吧，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到11月17号我看到当时这个诊断是什么呢？慢性肾炎尿蛋白两个加，然后是二氧化氮结合力是 35% 的容积。 嗯， 那么尿素氮呢是50%毫克。那就诊的时候病人的脸，哎，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想象不到，那脸像个葫芦一样。 像葫芦 啊，老大了，中间呢它是凹陷的。 哦， 啊，旁边老大了。那么这种脸型临床上我们中医管它叫中气下陷， 嗯， 元阳亏损。那病人什么症状呢？头疼啊，呕吐啊，厌食啊，再问问他的二便，他的大便颜色黑，小便呢就跟浓茶一样，量特别的少，全身呢还是肿胀的。这个病人说了，我的腰啊，就跟谁拿刀拦腰砍了一刀一样。 嗯， 并且呢，你走近他稍微近一点点，口臭。嘴里是烂苹果味儿。那中医看病一定要看舌苔，不管你嘴里有多臭，我都得看你的舌苔。他的舌苔黑腻，说明呢这个人的元阳即将不足。 嗯 嗯，元阳没了人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脉诊来看，他的脉沉细涩。那他这个情况呢就正属肾炎久炎，就是拖的时间长了。 嗯， 邪实正虚，水湿浊邪已经入血化毒，导致病人的三焦逆乱，胃气败坏，肾阳衰微。 这也太重了。 是三焦，上中下三焦。 所有的脏腑都出问题了。 嗯， 这个就是典型的危急重症。那你说这个治上焦、中焦、下焦，你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那么当时的治疗大补患者的元阳之气。 嗯， 那就是不管你哪个脏腑同时要补元阳之气，大补元阳，用了这个方法。当时啊，我给这个患者开了，病人在下午一点喝的，啊，当时服用了20克，病人他就尿出了带有血条的小便， 哦， 啊，尿了有200毫升左右，啊，疼痛呢这下子就有所减轻， 嗯， 这个病人就说了，哎，起床以后我想去上厕所，哎，要上厕所了，那么上厕所就去排便呢。结果呢，卸下了大量的恶臭便，哎，这个大量的恶臭便排了，小便也排了，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病人的热他退了，啊，他的疼痛就好多了。 嗯， 那么我给这个患者每一回都是20克，那之后就改为每回15克，姜红茶为药引子。啊，就这么服用。 嗯， 那么到12月9号的时候，病人的女儿就来说了，啊，我爸那个黑便啊变成了黄软便了， 嗯， 尿的量也多了，颜色也比较清了，下肢的肿胀退了一半，饭量呢开始增加了，每顿呢可以吃2个馒头，啊，还能吃上一小碗的挂面。因为病人在家里啊，就是在农村呢，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化验，但是呢，从电话里反映过来说，自我感觉这个病啊是往好的方向转化。 嗯， 那么正好又快到过年的时候了啊，这个患者就坐车进城，又来了，哎，来了一看，肿全部都消了，吃饭很好。 嗯， 到医院来化验一个血。尿没有异常的发现 哦， 那么我也给他进行了复诊，我就发现这个病人血已经退了，但是呢这个人的正气还虚，因为这个人呢说话有点气短，有点懒言，嗯，就是不太想多说话，觉得有点累那种感觉，当然这个也正常，毕竟他经历了一个大病，是不是？ 嗯， 哎，所以之后呢这个病人又要求啊，在他的要求下又给他开了药量，那么病人他的身上的症状恢复如初啊，这个是我们医学术语，就是说病好了。然后对他的这个病情我们追访了5年， 嗯， 那到底怎么样啊？哎，一切如常，没有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病，对于咱们现在的人来说，他也是一个难治的病了， 没错， 但是大补元阳的治法仍旧能够将这个病患扭转，所以呢这种治疗方法对于常见的慢性的肾炎等等一些疾病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的。那么另外我刚才通过这2例跟肾经相关的泌尿系统的疾病给大家举例，那么大家应该看到泌尿系统疾病的病人发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冬季出现发病，所以这里头都有寒邪的因素在里边。 嗯， 咱们再看一下临床上跟肾经相关的那些个泌尿生殖系统方面的疾病，有慢性前列腺炎、术后的尿潴留、睾丸炎、痛经、月经不调、盆腔炎、附件炎、各种肾炎、水肿、尿频，大伙儿看看哪一个不跟寒凉有关系啊？ 嗯， 哪一个不是受点凉他就犯病啊？所以针对肾经上的这些个疾病，在治法上大补元阳之气，只要元阳之气它补上来了，那肾经上的这些个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 为什么就能治这些个泌尿系统方面的病呢？因为这个汪跟它有关。 嗯， 我说过了，大补元阳的治法是自古以来中医人一直在不断的摸索研究的，它是中医治病的。我和我公爹还有我先生，我们在一起也没少探讨之所以能够大补元阳。那么在这个方上，创始人老先生一定是抓住了一些独特的东西。想当初我嫁之后，因为我是还人了，所以这个方子我是肯定能看到的。看完了方子，我曾经问过我公爹， 嗯， 我说爹呀，我从君臣佐使上来看，我看不懂这个方子。我公爹嘿捋捋他胡须啊，嘿他就乐了，他说嗯，也许啊，桂英啊，你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药方来看。说完，公爹拿出笔，把里边的仙蝉、藏黄参等28味药材按照不同的组合一口气写下了49个方子。 嗯， 我再一看，我眼前一亮啊，这些个方子个个是精致的君臣佐使的组方，有祛风燥湿的，有通经活血的，有温里助阳的，有芳香开窍的，还有温化寒痰的，健脾和胃的，补气养阴的等等。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药方它居然有这么变化，所以似乎我就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它能治病。 嗯， 在我惊叹之余，我公爹就说了，实际上啊，我也研究了这个方子一辈子了，但是呢一直参悟不透它，一辈子下来也就参悟了个毛皮。虽然我们不懂得为什么这个方子它就能大补元阳，但是每到用它治病的时候，或者是经常服用的人，你一定会感受到脉象的变化，脉象的平和有力，就说明它是大补元阳的。所以单从方上就不得不使我很敬佩的智慧，也更为中医药的大智慧感到惊叹。好，听众朋友，那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 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把握自己扛，几百草妖刚，这世界都像 受降。世的都像无悔。 我们有请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哎，我这不我听您讲的，我就想啊，一定得给您打电话啊，我得亲口谢谢。 哦， 也可以说呀，改变了我们一家子的生活 啊。哦， 真的徐主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是表达我的心情啊。我跟您说吧，徐主任 啊， 6年前吧，我老伴儿得的中风，得中风那个时候，当时就瘫不到床上了。 哦，瘫不到床上了。嗯， 对，别人都说呀，得这病啊，没好啊。 嗯， 你就怎么伺候呢？最后肯定伺候来伺候去啊。 啊。 人也累够呛啊，完了那个病人呢、啊、也没有了，你也累的也是一身病。 啊。 那个时候啊，我的心情啊，就一天没有好的时候。 啊。 你说我就这么伺候他，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一点就是那个往好的方向发展一点都没有啊。 没有好的反应，心里就有点沮丧了，是吧？ 对对。 啊。 哎呀，后来吧我就打听。 啊。 这你说哎呀有一点希望，也想让他好起来呀。 嗯。 我就推着他去。 嗯。 那个时候叫刘大夫。 啊， 就给我老伴儿开的那个， 哦，6年前吃了、 啊， 嗯， 啊，拿回来就用上了， 拿回来就用上了是吧？ 啊，拿回来就用上了， 说明 心情着急呀、啊， 说明你们家的这个运气还不错， 真的不错呀， 啊啊， 哎呀，就是你看6年前我老伴儿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啊， 啊，你看现在能出去打麻将了。 现在能出去打麻将啊、嗯！ 哎呀，能出去打麻将了，能自己能拄拐出去溜达溜达了。 哦， 啊、嗯，那心情啊，感觉太好了，没想到有这个好的结果啊。 嗯， 哎，你说吧，那个时候是我伺候他，现在吧，他自己天天哪能上早市买个菜啥的了 啊、 嗯，晚上还能给我做饭呢。 哦，晚上他给你做饭。 哎呀，徐主任、 啊， 你说要没有这个药啊，我都什么都不敢想啊。 其实啊，您说这个事儿啊，我刚才就说了，你们家跟这个有缘分。 对。 哎。 嗯。 说明你老伴儿啊，他就是有这个福。你看，阎王爷不收他，而且呢，还让他遇上了，能让他再好好的过好几十年的好日子。你说对不对呀、啊 嗯？是真的，徐主任呐、啊。 嗯。 我这两天听你讲这个，我太有感触了 啊啊！ 哎，那个时候我一勺一勺的喂他 啊， 后来吧，我老伴儿能拄拐了 啊， 我就发现呢，他白头发比得病那个时候少多了 啊， 而且吧，现在我的白头发倒是比他的多了。 那会儿得病，虽然您操心啊，但是呢，您跟病人相比。病人的状态不好，自然他是头发都白了。现在呢，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药它的作用啊，能让人的元阳之气足，能平衡人的阴阳，能让人的气血顺畅，让五脏呢恢复正常的工作。所以他当年用了，到现在也就5、6年时间以后，他的整个的状态应该比正常的人，就是跟他一样年龄的人要年轻个5、6岁。 对，就看他那个，别看他有病，就是他现在63岁 啊， 哎，都说他不像得过中风的人 啊，他的状态特别好， 状态可好了呢，现在、 嗯、 还年轻呢、 嗯。嗯， 哎呀，我真的感谢您呐、啊，徐主任。 不客气，我跟您讲啊，这几天呢，其实也是这样啊，我要是不提还好一点，我这一提呢不要紧，很多用过的老朋友 一下子都打起精神来了。哟，哎，这徐老太太，哎，提起我曾经用过的，即便病好的人，现在这个电话打的呀，简直是，啊，说实话，当时给你们用上，他把脏腑、经络、人的元阳之气都给提升了。现在你们看，啊，你们家现在这个生活非常幸福了吧？ 哎呀，非常好啊！你说他这一走一能走能撂的，能帮我干点啥活儿。现在我这身体也好了，也轻松多了。 是啊。 要我咋说？得感谢这个徐主任。哎，徐主任，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想问问。 啊，您说。 就是那个不能买着了。 我告诉你，现在你去没有，肯定没有。 没有。 对对对。 哦。 因为呢，这个是每年的九月初九，取完水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直要忙活这个事儿了。现在呀，是几十口大锅，啊，哎呦，几十个药师跟那儿在那儿煎，所以真没有啊。我一直在说，能够用上，真的是有缘分的。 是，是，那行，那老师，那有的话一定要想想，给想想办法啊。 那你先问问，好不好？那咱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啊。 哎，那好，谢谢徐主任。 哎，不客气，再见。 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徐桂英。 徐主任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我刚在这个针灸完，刚那个啥，穿鞋。 哦，针灸了。针灸过后什么感觉呀？嗯。 针灸过后还挺好，感觉这个心脏啥的呀， 啊， 还挺舒服。 心脏挺舒服 啊！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65岁。 这年纪不大，心脏就不好了。 哎呀呀，我这心脏有10多年了，完了之后就是前2个月是多少，正好听着你那个讲座啊。 哪个大夫给您看的呀？ 就是那个曹主任。 啊，曹桂琴是吧？ 你这挺高大个 啊！曹桂琴老漂亮了， 啊， 戴眼镜，大眼睛。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心脏时候吧，原先就这个心跳的时候吧，就是得一个来星期，我就这样，因为生点气呀， 啊， 完了在气上得的，完就是心跳。 啊， 完了呢，在这嘎完成了之后呢， 啊， 就到这看呢，抓这个15天药就。 啊。 感觉这个心跳也缓慢了 啊， 跟之前是好多了， 跟之前相比好多了。中医治病啊，根据咱们这个病人的情况，通过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下来，给病人呢对症用药，一人一方，您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讲座吧，你这个说实在的，你对这个病人的这个了解的也太深入了，病情也掌握的好，哎，一听就知道什么病啊。业余的 啊，其实我们全国大夫医术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他们的医术了。咱笑不更方啊。这第二呢，您这个情况呢，也上了，应该是上了60岁的人了吧？ 啊，对对对。 哎，咱这个病 呢，我65岁。 65岁，咱越是到年纪大，越是气血不足。那么除了调之外，还要提升人的元阳之气，人的元气不足了，啊，元气不足了，免疫力它比较低下。所以中医呢，您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把人的阳气提升了，那人的自愈力跟免疫力它提升了，再加上用药以后，您这个病它就好得快。那么咱们现在呢，大伙儿都知道有这个，也是我们有些老朋友突然之间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说能用上那是最好了啊。你呢？ 好嘞好嘞好嘞。 再注意一个什么呢，我建议你吃点黑木耳。 黑木耳， 黑木耳，每天都 家里有， 每天都吃， 啊， 多多少少你都吃几朵，它软化血管，给你清理血液里边的杂质，